1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港金报16,730，比上日收市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5美元，卖出1,799美元。港汇指数系101.7，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被一些概念啊主题呢就吸引了，忽视了呢那只股份的估值呢其实是非常之高。这些容易入口的零食啦，咁一旦杀估值呢，杀伤力呢是很厉害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到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差饷物业估价署招聘物业估价测量师，房屋署招聘技术主任负责土木工程，卫生署招聘牙科治疗师，消防署招聘消防队目负责控制。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湿地公园项目主管，教育局招聘課程主任負責校本發 課程發展中學數學教育，一級計劃主任負責校本課程發展中學，二級項目主任負責評估及支援中文，資訊科技資源主任、資訊科技資源助理。教學助理方面有三方面都招聘緊，分別是文憑程度、預科程度和會考程度，還有文員、电脑技术员、半熟练工人、杂工、一级技术资源服务主任同埋活动助理。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哋嘅老朋友啊！我喺度想点以下呢首歌送俾香港运动员。希望你哋嘅成绩同埋前途都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明天会更好。港队加油！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号手就位，晚晚看国剧830。 向前冲， 我是梁荣忠。国剧值得欣赏的地方有很多，例如他们资料搜集做到足，对制作认真，大致场地小如道具不会马虎的，对演员的要求很高，他们基本功超级扎实。尝试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制作，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着上晚装登上舞台，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哇， 少啲自信都唔得啊！ 一班身体有残疾嘅女士，最近就成功化身为舞台女王、啊。 我哋请嚟亚太女企业家协会同埋香港女将协进会嘅朋友一齐华丽登场。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事常相见。 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做到，但走过了再看就明白，我可以一生几次第一次，过了就完，悸动却不止，却有阵时并无下次，未懂让这些告别。 好多一封的作品都是记录住当下的生活的，今次从日常中感受到人生聚散无常，他用音乐提醒每次都当成最后一次，见得一面得一面。 一生几次第一次，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林一峰自己一手包办，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一峰再见一次就一次。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咁又到星期五晚，七月二十三号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呢就我哋返齐嚟三个拍档啊，咁梁敬国呢就小休就复出。咁所以今日有我黄仲远啦、梁敬国啦同埋周子恩周 Sir。 大家好。 好，咁今日呢其实就係奥运嘅开幕礼啦。咁一件大件事咁样。咁理论上呢我哋今日应该係即係讲奥运嘅，但係我哋之前已经抢先一步就已经讲咗奥运啦。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就转过一个题目。呢、這个题目呢究竟同奥运係有冇啲咩嘢嘅意思嘅呢？我哋嘅题目今日就係生死意义。系啦，咁我相信当中呢个意义咧就是人生意义咁解啦。咁今日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咁我哋仲邀请咗一位嘉宾。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李耀成，佢就系心系生生命教育基金嘅项目主任。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啊，咁佢又叫 Dalton 啦，李耀成，咁我哋叫佢 Dalton 啦，咁样。系啦，咁 Dalton 咧就系、是、其实咧佢就系呢、這个心系新生命教育基金嘅项目主任啦。其实佢哋咧就搞咗一个咧就叫做生死意义，就好似同我哋今日嘅节目名一模一样嘅嘅一个微电影嘅创作比赛嘅。咁当中当然啦，佢哋就系一齐去研究一下生死教育呢一回事啦，咁样。咁先问Dalton 啦，喂，其实即系点解会搞呢一个？嘅即系微电影嘅创作咧，仲要系俾啲学生嘅，即系对后生仔嚟讲，生死教育都真系系咪意义咁重大咧？ 简单直接啲嚟讲，就系一个自肥嘅计划嚟嘅。另外一个 有冇奖金嘅先？ 有奖金系啦，有其他好多发展嘅机会嘅咁样。咁但系个自肥系我自己个人自肥嚟嘅，即系所以系一个自私嘅处理嚟嘅。其实有缘起嘅，即系所有嘢都有起承转合嘛，系咪？咁件事本身就即系有啲同事就话啊，其实不如暑假就搞啲嘢啦。咁样即系我哋机构做 year plan 嘅时候就不如搞个微电影比赛咁样。咁嗰阵时其实就未谂一个主题嘅，就系话啊生死教育 related 啦，咁样即系相关。咁但系究竟点样定个主题咧？咁样咁其实就纯粹系个人创作嚟嘅。咁纯粹就系谂翻啊，其实过去两年啦，应该咁讲，香港地发生嘅唔同嘅事情啦，不论系好同唔好，即系。究竟喺一个咁大嘅世时局入边，大家作为人应该点样去到即系 自處呢咁樣樣。咁我估呢一個對於唔同年齡層，頭先阿 Muse 講話其實喺年青人係可能點解會搞年青人啊咁樣，咁其實冇乜特別呢個含義嘅，純粹其實因為我哋係涵蓋呢個中學到大專生，以至到公眾都有個組別去參加，咁所以就其實唔限年輕人嘅。純粹我哋就係覺得啊，呢、這個題目幾有意思，咁就推出嚟，跟住睇下啊，睇下點樣可以網羅一下一啲市民嘅智慧啦。咁睇可唔可以即係俾到啲橋，我哋喺未來喺社區再做多啲生死教育。咁所以係一個自費嘅。 哦，所以探究人生嘅喎，某程度上係一個 project。 可以咁講啦，其實因為 after all 成個題目其實好虛噶嘛，即係好似即係我估，如果大家翻去以前或者 DSE 咧講近啲，如果見到中文作文出條咁嘅題目啊，咁啊死得啦咁樣，咁未必係死得嘅，咁可能好開心，因為太虛啦嘛。咁大家點樣發揮都得，咁但係正正就係呢一種點樣發揮都得，咁先至可以俾到大家真係啊有啲咩想像咧？當我哋諗到生同死嘅時候，咁諗到人生嘅意義嘅時候，又諗到啲咩咧？咁樣 好，咁我哋问一下，喂，其实喺我哋四个当中，咁啊生得最耐嘅应该就系梁敬国啦， 我比较年长， 我已经好间接生得最耐，系咯， 几客观系咪？ 喂，你有咩睇法咁样咧？ 我就 对于生死 嗱，好坦白讲，我见阿 Delton 第一眼我就，咦？喂，咁后生嘅啫，哥仔，你咁后生嘅话，咁你？已經講話生死教育，你仲係叫啲細路去做生死教育？其實會唔會有人已經挑戰緊你咧？喂，哥仔，你有冇咁嘅資格講呢件事先？咁樣，同埋你嗱，你做個微電影嘅比賽咧，咁梗會有人嚟去評判㗎。係 啊， 咁嗰啲評判有咩人咧？咁佢哋從邊啲角度嚟到去考慮究竟一班後生，譬如我諗中學生啦，主要都係佢嗰個創作。是对这个生和死这个意义是有一个探讨呢，很坦白讲，我活到这把年纪，生和死对我来讲都还是一个谜来的，有时 候。你会不会想这些问题啊，其实 有时候都不得闲去想。因为生活实在是太逼人了。 即是果然香港是得闲死都不得闲病。 是啊。那你当可能某天其实可以这样说的，你有时候都说做事做到。或者我想死咗佢啦，咁样，即系有阵时你系唞不过气来嘅时候，你就会有咁样。不过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好简单嘅悔气，或者系一个发泄嘅说话啫。你又要去探究嘅时候，好困难嘅。即系孔夫子都话啦：，啊，未知生嘅焉知死咧？我连点样嚟嘅？即系虽然我有信仰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死，你都话我知道我会去边度嘅，因为喺信仰方面。咁但系我自己，我成日都话啦，我就系挂住个学字牌嘅。在我信仰的歷程上面，我知道和我在聖經上面想看到的資訊呢，那當然是有一個已經講了做到最後的審判我會去哪裡這樣，但是在整個過程之中我都要探索的嘛，也都在一個教父裡面說你不是奉旨的老友，你不是去簡簡單單那幾秒鐘浸一浸之後上回來的時候，雖然在形式上就說你已經有個新生，但個問題就係話，你知呢世界好多人叫做 quote and unquote 基督徒噶嘛，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可以最終上到天堂呢？我成日都好大嘅疑惑嘅，所以我上到幾十歲我先信啫嘛。 好，咁又睇下周 Sir 點睇喂？你又點睇呢個生死意義咧？ 嗱，我諗一講到啲微電，嗱唔講微電影住，微電影就講緊啲細路自己拍。但係我以前咧，我哋教尤其是嗰個文化科年代，我哋叫做啊，即係呢個中國語學文化科咧。咁我哋以前都會咧特登去揀啲電影咧，我講幾套電影俾大家聽。嗱，有啲可能你哋會聽過睇過嘅啲聽眾啊，包括咗咧最多人睇嘅，當然係金川昌平啊。呢、這個游山哲考嗱，呢套咧就 都係 呢套係我哋以前播俾啲預科年代啊嗰啲學生咧，其實就俾佢哋知道咧，即係因為考試真係有同啲題目有關。咁啊，後來咧即係近代啲啦，我哋開始播。 我想問係真係你自己播啊，定係其實都係有一個大家約定俗成咁都會播呢套戲俾啲學生去。 其實我學校咧啲同事，因為有一班同事其實咧佢哋我嗰陣時嘅組成部分好得意嘅，有啲同事係讀哲學出身嘅。咁嗰班同事其實我哋一路不約而同，大家都會咧，有啲就延伸閱讀咁播啦，有啲就直情上堂播節子，然後叫佢翻屋企自己睇曬。咁係我哋會做啲討論嘅。 咁除咗游山节考咧，后来咧都系日本片嗱，呢、這个一阵间会有机会深入啲讲，因为日本人对于个生死个意义同教育咧讲好多。咁、另外就是龙田洋二郎嗰套大家熟悉噶啦，就系咧呢个礼仪师。咁呢度又系好多人会讲嘅，咁我哋去到呢一个年代都会播俾学生睇嘅。咁而家再新啲嘅，嗱我未播过嘅呢套，因为未有影碟出嚟，应该最近嗰套《灵魂奇遇记》啦。其实呢啲其实讲生死嘅问题咧，好多电影或者系动画啊嗰样嘢咧，我哋系一路都攞住嚟做教育嘅，同啲学生两个层次。第一个系一啲真系讲紧意义上面同佢讲下呢啲题目。咁可能喺德育上面去講，但另外呢，因為以前呢香港教育制度相對有多啲空間去討論，尤其是文化科年代呢好多時間講呢啲嘢嘅。咁大家講生存的意義嘅嘢嘅時候呢，咁我哋就梗係要搵啲 reference 俾佢，咁唔好咁悶呢就用電影啦。 咁都其實諗落都幾多㗎，我記得 Eason 同阿 Sa 都做過一套係關於個葬禮嘅，即係大家點睇自己嘅葬禮同埋絕症呢件事咁樣，咁都幾多喎。系嘛？ 其实啲歌都有唔少噶。你讲紧，譬如今晚原本播歌咧，我个脑里边一个 song list 嘅，甚至乎我都讲得少少俾大家听嘅呢、這个。我唔知呢个节目应该冇讲过嘅，但系我啲学生一定听我讲过嘅。就其实我帮自己 plan 好咗个葬礼嘅。我好多学生都知嘅，即系譬如我要叫啲学生咧，第阵时如果我瓜咗之后咧，又咁啱你咁好彩去到我个丧礼咧。我老婆聽到實鬧我噶啦，即大家對死好忌諱噶嘛。但我早已經講， 屋企冇講咩？ 屋企有講，有同佢講嘅。但問題我就叫啲學生，喂，如果我瓜咗之後咧，唔好煩，你記住燒篇文俾我，等我下面冇誤會。咁啊，記住唔好錯字，你錯字我就翻嚟揾你，大佬。即呢個我覺得其實係好即啲學生聽完就覺得梗係好搞笑啦咁。但係實際上面我哋有陣時同呢啲學生傾嘅時候，佢哋覺得死咧係一種好遙遠嘅嘢。但係其實調翻轉有陣時我哋就真係可能我就活得耐。耐啲啦，比我啲學生咁，所以我都欣賞咧，即係有啲朋友會喺學校裏邊咧做生死教育、因為距離學生風華正茂，點諗到自己會有呢啲經歷咧？但實際上面我都補多句啦，其實我自己一個最好嘅朋友咧，其實喺我中四嘅時候咧就過身，所以我好早就對於呢啲生死嘅問題咧，我係好、我又唔好話諗得好深入，但我接觸過咧，我就知道其實咧你係唔得唔諗嘅，一定要諗嘅。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香港即系亦都去请教周 Sir 啦，即系香港相对地教育制度就冇乜话特别好提呢个生死教育嘅，咁但系相对地台湾咧，其实就行得好前嘅，即系佢系讲紧小学嘅时候，大家小学鸡嘅时候点样讲死啊咁样，咁但系佢系已经入咗个 curriculum， 一路由小学一路讲到中学，咁变咗其实。即係當然冇我自己冇個人正式去研究啦。即係點解台灣嗰種人民嘅氣質同可能香港比較落去就即係會好硬係好似有少少唔同啊？人哋好似係細膩少少，我個人意見啫嚇。咁但係香港好似對於死呢件事依然係好抗拒啦，拒諸門外啦。但係正正頭先譬如周 Sir 所講其實死係咪真係咁遙遠咧？唔係咯，即係自己唔死啫。咁但係。其實係 after all 係即係阿爸阿媽咁或者父輩嘅時候，即係嗰個年紀咁有機會 touch 真係過身咁樣噶嘛，咁所以亦都即係好近嘅，其實件事係可以係啊。 其實頭先阿周 Sir 提過日本人對死嗰種有種美學嘅，其實佢哋係比較開放地去面對，同埋係日常生活佢都有間唔中係去討論究竟死呢回事係一個咩嘅東西。咁當然頭先阿周 Sir 提禮儀師嗰個咧，就係一個比較上去公開地俾人哋知道究竟日本人嘅喪禮應該點樣鋪排，佢哋對喪禮嘅態度係點樣咁樣。我相信台灣之所以亦都對生死教育或者對小學有個咁嘅教育咧，其實都可能受到日本嘅影響，因為畢竟台灣都受到日本統治超過50年啦。咁所以，但係中國人咧就係啦，一樣都係好忌諱嘅。係，即係頭先我都話啦，孔夫子都話未不知生焉知死，所以死又冇提嘅。所以我哋自細都唔會係主動或者被動去認知死呢回事係乜嘢嘅。 的而且確都係，即係其實你諗翻咧，我哋喺唔係教育嗰度啦， 怎樣去認知生死？我想第一就是可能從電影，但是電影其實我們接觸生死不是真的研究生死這回事嘛，即是說純粹就是你怎樣死法啊，死了之後會怎樣，或者是壞人就要死啊，好人就最後就會生回啊，即是 類似這些這樣去接觸個生死。又或者有另外一些的，就是例如在一些葬禮裡面有什麼儀式呢，可能大家都都当是其中一个有趣的话题，例如可能某些的仪式，可能话破地狱啊，或者点样的情况啊，其实就冇特别研究话点解佢会咁做啊，那个宗教会点会用呢一个仪式嚟做啊，但系佢哋就会觉得系一啲嘅趣怪啊，或者点样嘅情况，而去到可能话我哋 attend 即系去出席一啲嘅葬礼嘅时候咧。其实当中的一些的礼仪或者什么，其实大家都没什么特别的深究，是不是，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啊，程序会是怎样啊，我去到的时候会以什么的态度定是怎样啊，其实大家都没什么特别去很深入地去研究或者去思考这件事咯。我会这样看呢，生死教育基本上在香港好像是没什么事做过的。 没什么坦白讲，因为即是当我哋机构喺度做紧生死教育嘅时候，我哋都喺度查下其实教育局对于呢一样嘢有冇一个说法咧，咁样咁睇咗啲文献啦，睇咗有啲学者研究啦，亦都睇过即系教育局嘅网站啦，咁冇乜特别提到，有提到嘅系啦，咁但系唔强嘅嗰个论调，佢会将生命教育啦，佢都唔讲死噶啦，其实就生命教育就摆咗喺头先周 Sir 所讲嘅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入边，咁但系就唔系一个单独成科嘅一件事，因为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本身是一个用生活的日常的一些例子去到切入，去到引导学生去到做一些自己反思也好，或者是 去到做一些学习活动也好，所以当人性来的嘛，即是你不考的话那就不学咯，这样就是大家玩完就算了，跟着我又继续回去看即是煲剧啊，或者成其他东西，那变成其实整件事不算话很即係入心入肺嘅，即係同台灣佢真係寫咗喺個 curriculum 嗰度，我估係兩回事嚟嘅咯。咁所以你話即係由細到大，我哋都唔走去接觸，咁加變咗即係學校層面就冇啦。咁變咗屋企啦，咁屋企有即係我哋啲父輩會唔會走去噏話啊講死啊鬧小朋友嘅時候你死啊咁樣咁啊？咁但係即係如果小朋友多口即係講死字啊，猜咁樣就一猜就猜咗去，即係變咗唔係一個習慣啦，咁咯，係。 咁都係，咁啊的而且確覺得好值得討論，就係點解香港冇，而有嘅話又對於香港人有啲咩意義呢，等陣間我哋可以傾下嚇。咁啊，梁建國揀咗呢首歌嘅，咁啊《滾滾紅塵》就係陳淑華嘅，呢首歌應該係講生㗎啦，係嘛？ 呢首歌都係人生世上，喺塵世上係一啲遭遇嚟啫。 好，咁大家聽下《滾滾紅塵》。 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警方侦破两宗贩毒案，捣破一个运作三个月的贩毒集团，涉及超过1亿元的毒品。警方过去两日采取打击贩毒行动，在九龙和新界19处的地方拘捕5名本地男子，包括贩毒集团骨干、派送员和买家，合共检获120公斤不同类型的毒品，市值大约1亿710万港元。警方话，今次是首次发现有贩毒集团租用多间小型仓库，电召物流客货车，透过监控镜头指示送货员到仓库提取毒品，再派送给毒品买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55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8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10.5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8，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08美元，卖出1,799.93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骤雨和雷暴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预料会在午夜前后影响该区。而台风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南缓慢移动，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洪松仁， 洪德博士，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梁礼勤，好开心可以同一班专业评述员啦、资深港队运动员一齐主持奥运第一台，仲有香港体育学院嘅专家同我哋全方位分享运动专业知识添。我哋一齐嚟为港队打气啦！ 7月23号星期五，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2007年或2012至20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优质外教节目一直是很多港台电视31观众的心头号。全新播映时间每晚10点，环宇天下时段， 仲唔止星期一至五，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 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疫情方面咧，喺嗰个外防输入方面手法咧又够唔够严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疫情全世界嚟讲咧仲系好严重。如果你话将非 A1A2 入境地区接种该疫苗有抗体嘅人士，将检疫期减到剩低七日，我对呢个就好大保留。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好多人会问，奥运嘅五环点解系五环？系咪同汽车赞助标志有关？讲还讲，都唔好太过离谱嘅。奥运五环标志系1913年由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嚟自法国嘅顾拜旦构思设计，系最为大众广泛认知嘅奥林匹克运动标志。五环嘅颜色。好多人都会搞乱㗎，五环分别由左到右，分别系蓝、黄、黑、绿、红，而底色系白色，形状似一个底部细嘅规则梯形。顾拜旦话，五环连同背景白色在内嘅六种颜色，组成当时所有参赛国家嘅国旗。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五环嘅含义，五环环环相扣，象征住五大洲人民嘅团结。共振奥运精神，以及全世界嘅运动员以公正、坦率嘅比赛同埋友好嘅精神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见，充分体现咗奥林匹克主义嘅内容。喺1951年之前，官方手册曾经指奥运嘅五环象征住五大洲，即系蓝色代表欧洲、黑色代表非洲、红色代表美洲、黄色代表亚洲、绿色就代表大洋洲。不过之后呢句话从官方嘅手册上移除咗。因为没有证据显示有个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历史和创作一样，千祈不要乱改。每届的奥运会都有不同的会徽，但所有的会徽都要带有五环的标志，然后再趁意反映主办国和城市特点或者民族风俗的图案。奥运五环曾经被投票选为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十个商标或者符号。奥林匹克五环1913年首次公开展示，在1914年的6月国际奥委会大会上通过成为奥运会的标志。不过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定191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被迫取消。1920年在安特卫普举行的第七届奥运会上，奥林匹克五环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正式亮相。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星期五晚奥运开幕典礼嘅广东广西吓，咁啊，今日继续有我哋三个啦，梁敬国、黄仲远同埋啊周志恩周 Sir 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生死意义，仲有我哋嘅嘉宾李耀成嘅 Dalton。咁我哋咧就第一节嗰时候，当然我哋讲大家点睇生死啊。咁啊，讲开话生死教育，咁啊，其实点解生死教育喺香港？即系点解可以一滴都冇呢？而台湾系可以有一个系已经入咗成个嘅课程里面嘅其中一部分呢？而不过咁样嘅，我见应该其他地方喺亚洲区，其实生死教育呢都唔系一个普遍嘅嘅情况嚟嘅。咁啊，点解香港人咁唔着重生死呢？喂，冇乜意义咩？呢、這个题目？ 嗱，我補充少少先啦。其實又唔可以話一滴都冇，只不過係嗰個轉化咗去另外一個層次去表達。例如喺香港有唔少宗教嘅學校， 其實佢裏面有好多講生命意義嘅東西，咁佢就唔會直線去講所謂嗰個 death education， 即係死亡教育。喺西方咧，相對呢一方面咧，譬如英美國家咧，其實係歐美國家咧，尤其是英國、美國咧，其實係相對係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層階去講，因為佢背後好多心理學啊，有好多嘢去解釋翻點解佢要對生命嘅尊重，其實源於佢對於因為人對於死亡嘅恐懼，咁然後即係好多理論去做嘅，即係所謂 death education 喺尤其是美國都係好多人去提出嘅嘢。咁但係喺香港咧就唔係冇人講，只不過係佢用咗第二個方式去表現出嚟。咁再補充翻點解台灣咧多講生命教育咧，裏邊牽涉到同死亡有關咧？咁我唔知係咪頭先阿敬國講嗰個同日本人嗰個情況有關，我唔 sure。但係有一樣嘢就幾肯定嘅，就係其中有一段時期咧，台灣係都頗多嗰啲欺凌啊，或者係即係自殺死亡嘅一啲個案。嗱，呢啲係忌諱嘅，喺好多情況。咁但係即係我諗當地嘅教育人員咧，就發覺有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嘗試去揾一個方法去從正面嘅角度去嘗試教翻，即係或者梳理翻呢一啲咁樣嘅負面嘅情況。咁佢就揀咗用呢個生命教育類別嘅一啲東西咧，就作為一種即係過渡或者係一種橋梁嘅東西。而佢做落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有趣嘅，因為佢攞咗好多外國嘅嘢做借鑑。咁於是乎佢。所以佢係兩岸三地裏面第一個 地方咧，係用咗呢一啲咁樣嘅系統擺落佢哋嘅正式嘅教材裏面。嗱，我再講一次，香港唔係冇嘅。其實有啲會，譬如咩華永會有啲其實有做嘅。亦都有唔少嘅一啲 hidden curriculum 啦，我哋或者叫做一啲叫做課外活動嘅內容咧係有嘅。但係係咪一個好整體整全去做咧？呢、這個就幾肯定唔係嘅。咁解釋就補多句啦，就當然係因為課程繁重要考試啦。咁呢個最簡單解釋曬啦。 同埋個重視程度啦，正正好似頭先阿周 Sir 咁樣講咧，台灣係因為經歷咗一個。即係頭先少少一個咁嘅社會嘅情況，好多人去了結自己嘅生命，所以可能大家重視咗啦。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香港其實都經過一段時間係咁樣噶嘛。但係啊，其實嗰段時間的而且確咧係多咗嘅，即係有一啲嘅生命教育嘅開始嘅萌芽啦，或者大家覺得係咪需要做呢一樣嘢咧？但係的而且確咧就。呢一樣嘢仲警醒唔到，可能教所謂生命教育呢一樣嘢。台灣會比較重視，頭先阿周 Sir 講咗個理由啦。其實我諗大家可能都知啲都未必有完全知道曬嘅話咧，其實香港而家搞緊生涯規劃咧，即係梁敬國最中意嗰只咧。係 啊，我真係好中意。 係啦，咁啊，生涯規劃咧，其實咧當中有一套嘅方法去點樣做生涯規劃嘅喺香港，而嗰套方法咧，其實個都係由台灣喺外國嗰度攞過嚟，跟住由台灣再推過嚟香港嗰度做嘅。系啊，咁所以咧个即系起源嗰个话点样做生涯规划嗰样嘢，可能都系同呢一样嘢有关。 其实喺香港即系回应头先阿周 Sir 所讲其实有嘅但系真系转咗个形式做生命教育就好少讲死除非真系一啲教会学校嘅话，咁佢就会因为会后 back up 成个宇宙观，生命如何来的。死後去到邊度？咁變咗即係喺個 curriculum 入邊就會滲咗落去，可能係啲聖經堂啊，或者係佛學堂啊，咁就會有講到咯。咁但係其他即係係咯課程繁重啦，咁樣樣咁啊變咗唔講，咁大家唔講嘅時候就慢慢推落去 sofa 底咯，咁咪唔理咯咁樣樣。咁呢樣嘢唔講會唔會死咧？又唔會死噶嘛。咁我咪繼續學好啲中英數，即係好現實噶嘛。大家都咁即係自不然呢樣嘢。不著養處嘅時候，咁就唔特別提啦。直至到去邊一刻先至會特別著發現啊，原來唔知係唔得嘅喎。咁樣咧，就真係當自己身邊有即係朋友啊，有親人過身嘅時候，嗰下就會 shocking 嘅，就會係好彷徨啦，好無奈啦，好可能會 trigger 到好多遺憾啦，等等，即係嗰抽情緒就會嚟咯。咁但係會唔會牽涉到有即係社會上面好多人突然間咁樣好 shocking 咧？就唔會噶嘛，即係始終佔少數咁，所以即係係一個社會整體氛圍啦。大家係咪覺得呢樣嘢唔講會死啦嘅一件事咯？ 因為梁敬國頭先講過一句，即係話未知生焉知死啦。咁其實喺心理學裏面咧，反而係調翻轉，即係 即係你未知死呢，其實你唔係太過了解生嘅。因為死其實其中一個意義就係、是、即係俾個 deadline 俾個人啊嘛，即係俾個死線俾個人。其實好似秦始皇咁樣，即係佢想求永生咁嗰只啦。咁其實即係佢想喺人世間求永生啦嚇。OK， 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喺心理上嘅效果嚟講咧，係其實係超級冇意義噶嘛，因為你得到延長個生命，但係其實你失去曬所有嘅人生意義，即係包括你開心。孝義、愛情、親情、友情呢啲嘅情況，或者係公義呢啲，其實已經係冇乜意思嘅，因為對佢嚟講咧，隨時都可以有，隨時都可以冇嘅呢件事。咁、所以反而佢如果係得到永生冇死嘅話咧，其實佢唔識得珍惜生命，而唔識得去體會人生意義對人嘅重要性。咁所以呢、這個所以話喺心理學裏面反而係你要知咗死係咩意思，你先至可能會感覺到自己個時間係咪有限，同埋或者有幾有限。當然對於年青人嚟講呢，頭先所講就話都係好長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你喺佢十零歲、二十歲嘅時候同佢講健康唔好咁夜瞓呢，呢啲真係完全超廢話嚟㗎嘛。咁所以但係就俾佢咁樣意識到嘅話呢，佢會識得點樣去生活囉。咁、所以反而調返轉， 我覺得其實而家香港嗰個關於生命教育嗰度，其實係有嘅，因為我都係從我細路嗰陣時學校知道有叫 leap 啊嘛 ，leap 啊嘛，嗰、那個就係有啲流動嘅，好似流動圖書館咁樣咧，就去啲唔同學校去講係生命嘅教育。咁佢我一知半解啦，就係、是、從一個正面嘅思想，就話、是、哦，你生命咧其實應該點去珍惜個生命啊？生命其實有啲咩嘢嘅關聯啊，同埋你附近嘅人啊，應該點去相處啊？咁樣即係我理解係咁樣嘅。咁當然啦，呢、這個同而家我哋一路講開嗰樣嘢，就係話生死教育咧，佢死咧就相對地，如果冇了解錯咧，就唔係點提嘅。但係就反而就係要啲細路正面地去有個正面人生，即係所謂正能量啊。 是 即是提升他们的正能量，面对困难不用怕的，一定会克服的，这样但就不会说去刻意去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自处啊，他们有怎样的角度来去，不要说欣赏，去了解死亡的这种东西。 你一講到正面咧，其實咧，因為譬如教育局，我哋講緊生命教育，其中有幾個重要嘅綱領啦，我哋叫做咁，第一個咧就叫認識生命啦，第二個欣賞生命啦，第三個就尊重生命，最後就係探索生命。咁你就見到其實咧，我唔係話佢特登避開一啲比較 negative 嘅字，事實上落到去教嘅時候咧，有陣時都要兼顧翻嗰個情緒反應啊，各樣嘢。咁但係咧，因為佢用我哋不嬲教開生命教育也好，或者德育咁公民教育嗰類嘅課題咧，我哋通常都叫生活事件作為一個藍本或者案例。咁裏面的確係有講到點樣去應對咧一啲譬如親人過身啊呢啲情況係有教嘅，唔可以話冇嘅。但係好老實講咧，你問係咪好多學校會一開波就攞嚟咧？因為大部分話我相信係有事發生，即係 touch 唔好嘢嘅時候，咁甚至乎有啲好誇張嘅情況，可能係學校裏面有一啲即係死亡事件咁，於是乎就可能我哋可能即刻做衝鋒隊啦，就要去做一啲救火嘅工作，就要做一啲 value education 做其他嘢。咁但係一般情況呢堆嘢咧，因為好老實講又唔係個個都即時要面對噶嘛。咁香港學生嗱，你如果香港讀書嘅人，你會發現一樣嘢嘅，就係好多生命事件咧，其實係喺個教案裏邊存在嘅，但係其實未必有人會係擺咗喺度，真係喺你教你點處理嘅。當你 touch 真係要面對嘅時候，你就發覺，無論你係40歲、50歲定係30歲，其實你係冇乜人去學過點面對或者點處理嘅。譬如嗰啲叫 grief cycle， 即係哀傷嘅輔導咧，其實係好個別嘅情況。阿 Mills， 我諗你明好多啦。即係我哋譬如做輔導都係嘅。我哋知道譬如有個小朋友屋企人過咗身嘅，我哋咪去做嗰個好 individual 嘅、好個別嘅一個輔導。甚至乎小組頂曬籠係咁嘅啫，會唔會做一個大規模啲？我哋叫做一個tier one 嘅，即係全部人我教定你點樣去面對死亡，你要有啲咩情況情緒，甚至乎你點樣做一個善終嘅服務， 其實呢堆嘢咧，只有我諗有啲個別學校咧，好有心嘅老師咧，我自己都未必會下下都咁做，就可能係一啲 Tier One 大範圍啲做個講座，嗱咁已經其實唔錯噶啦，我相信。咁但係呢一樣嘢當然啦，你會睇翻公民教育或者生命教育裏邊咧好多範疇。我哋嘅時數嗱，又係嗰個問題啦。咁 現實的考慮， 現實的考慮，你擺喺邊度咧？同埋嗱，而家相對我相信希望都少啲嘅。事實上，亦都有好多家長啊，或者好多人咧，其實對於呢一啲課題係好避諱嘅。咁呢啲位咧，又係令到好多人咧會卻步，係咪咁夠膽喺個課堂裏邊，尤其是喺個大範圍裏邊去講咧？講咗，如果我開即係我哋俗語啦，開咗個蓋收唔翻個掣，點搞咧？翻到屋企佢喊咁點算咧？嗱咁啊，所以細個啲就唔敢講啦，到大個啲嘅時候，頭先又講功課壓力啦，咁所以結果就冇乜點講到咯。 係啊，係啊，跟住一路去到， 跟住就一路去到即係再長大嘅時候，咁咪呢個升大學咯，跟住翻工咯，跟住就唔理咯，直至到生命嘅事件嚟到嘅時候，先再啊，原來咁當頭棒喝咁近嘅呢件事係咁樣。其實咧，我成日都掛一句説話喺嘴邊嘅，就係話人出世之後咧，其實就一直步向死亡㗎啦。其實中間可以 skip 咗個老啦，同埋病㗎嘛。咁成件事係。亦都真係發生喺我哋身邊，有時我哋揭開新聞嘅時候，亦都會睇到有啲咁嘅 case。咁只不過就係我哋依家係純粹靠運氣，其實成件事係 probability 嚟啫嘛。即係我純粹靠運氣，所以我避過呢一劫。咁所以我就覺得生同死，覺得死亡係同我無關，我真係可以延遲去到面對呢件事咯。咁我覺得我哋係消費緊呢件事嘅，即係極端啲嚟講啦，咁樣係啊。 係啊，呢樣咧，我都可以講兩個例子嘅，的而且確係。對呢樣嘢唔認識咧，係好有影響。第一樣咧就係、是、其實有個朋友咧，佢都係因為親人嘅過世。咁咧其實係好耐好耐之前，係十年前。咁佢因為呢件事咧，其實一路咧都記住，即係其實佢有一個咁嘅諗法嘅啫，就係點解佢唔想死，但係偏偏佢又要死。但系偏偏点解喺佢所有嘢生活上好转，佢先至会离开人间？即系佢呢啲问题缠绕住佢自己啊！虽然唔系佢自己，面对系人哋嘅一个情况，咁所以咧令到佢一路萦绕住呢件事啊！所以后屘可能见到，例如一啲嘅宠物嘅过世或者咩啊，就好容易 trigger 到，即系好容易引发到佢呢一种唔开心嘅情况。咁最後就變成一個即係情緒嘅 issues 嘅一個問題咁樣咯。咁所以就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發生。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有一個就因為屋企人去世啦，其實係個媽咪。咁咧佢自己個心情因為佢其實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依賴。咁佢嘅心情突然間係冇咗呢一個咁嘅。生活上冇咗呢個人咧，佢哋好唔習慣，心情上邊好接受唔到。咁佢好得意喎，佢咧就去揾所有喺香港裏邊嘅頭先就係話悲傷輔導咧，發現係冇，因為佢又唔係喺教會。嗱、我相信教會係有提供呢啲咁樣嘅服務，但係其實其他咧。就算你話喺心理學界裏面咧，係咪真係好多人去提供呢一個咁服務咧？佢唔會特別係話悲傷服務咯，可能係一啲純粹嘅輔導咯，即係嘅一個情況咯。因為其實嗰個人都未必好有呢個咁嘅經驗去做。其實頭先都有一個咁嘅情況，就係、是、究竟係咪真係好有經驗去做到生死教育呢件事嘅咧？ 咁、啊、剩翻時間都唔係好多係嘛？仲要聽只歌添係嘛？ 好啊，咁我哋听下歌，咁啊就系 Eason 嘅贝多芬与我，咁啊讲唔同嘅音乐由细去到死，系有唔同嘅音乐出嚟嘅。好，拜拜，等一等。 都想再停，人在想每场革命哪个永摇篮曲，慢慢摇出生命，字母歌未难过，开始懂得细节。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会开幕礼在东京国立竞技场结束，奥运圣火由日本女子网球手大阪直美燃点。开幕礼一共有6000名运动员和随队职员以及900名嘉宾入场。开幕礼历时近四个钟头，加入不少疫情元素。开幕礼入面的中段，众人起立为疫情逝者默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届奥运受到疫情挑战，要靠前线医护和义工等的无名英雄以及日本人支持才能够顺利展开。开幕礼表演分成多幕，身穿日本传统服饰的表演者在台上跳踢踏舞，之后将木制圆圈砌成的奥运五环图案，又利用投影技术做出不同的舞台效果。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进场，香港队有十几名的运动员和港协代表出席，由剑击选手张家朗和羽毛球代表谢影雪担任持旗手。中国代表团由女排的朱婷和男子跆拳道赵穗手持大型中国国旗进场。政府在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奥运直播区，给市民观赏奥运盛事，并且设有展板展示以香港运动员参与奥运为主题的资讯。康文署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启动礼，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说，直播区明日起至到8月8日期间，每日上午8点至到晚上11点播放奥运赛事和精华片段，希望市民一起感受奥运气氛，为香港运动员打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至今都不认为当初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是错误，但承认当局的解说工作做到不够好。他又说，2019年起香港有不少人反对警队，这些同情暴徒反对警方的人欠警队一个道歉。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英文节目的时候认为，过去一直有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压制中国政府，而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本港的自由没有受损。他亦表明会做基本法23条立法的工作，未来亦会加强国民教育。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7个美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炮制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非法制裁多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有关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85点，

沉溺一种奇特的自毒方式，就是在游泳池利用循环马达制造快感，结果肠被扯出来。虽然乍听之下极其呕心，但作者在各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背后，只是为了带出尖刻的社会批判。例如在《斗夸斗臭》一篇，讲述变性人加入了只是容许女性参加的团体，但女人将自己过去在男性身上遭受过的压迫施加到对方身上，变成一种性别暴力的恶性循环。而在《产品地位》一篇，全心全意做菜的厨师因为被所谓的美食评论家随意批评，所以用某刀具公司的刀解决了他们，之后再写信给那间公司要求掩口费，否则他们的刀具以后就会同杀人案挂钩。带出那些会做的人就做，那些不会做的人就闹的寓意， 就好像搏击会那句经典对白那样，搏击会第一条规则是你不可以谈及搏击会，要体验恶搞研习型的恐怖、滑稽和震撼，你只能够亲身打开这本书加入研习型。我可以讲的就只有这么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恶搞研习型》，作者恰克·帕拉尼克，由小二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翻嚟广东广西嘅第三节，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生死意义。咁啊，其实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即系生命教育或者生死教育咧，喺香港咧就其实就散落喺唔同嘅方向里边，只不过就冇一个好独立嘅可能学科或者系叫课程，或者有一个好有系统嘅方法去教啦，咁嗰只。咁不過咁樣咧，先問咧就係、是、其實對香港人有啲咩意義咧？即係教生死教育，其實嗰個幫助喺邊咧？ 我估計其實又唔單止香港人嘅，即係作為人嘅話，即係講生講死本身係有佢嘅意義嘅。我依然係相信呢樣嘢。有時候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啊，即系死得真系无常嘅，即系头先所讲，人出世，下一刻就可能已经系死噶啦，中间可以 skip 晒所有程序 ，skip 晒所有步骤。之前咧，即系我哋机构都有做哀伤辅导嘛，咁有时候我哋遇到好多一啲比较即系真系案主咧，啲 client 嚟到揾我哋帮手嘅时候，有啲都系一啲突然间唔知点解可以系我印象好深刻，其中一个系。一个案主去啱啱新婚，即系呢个礼拜初结完婚，跟住突然间同即系另外老婆 WhatsApp 即系倾下，冇咗信息，跟住就翻到屋企，即系开门啦，即系太太已经瞓咗喺度啦，咁系好 shock 嘅。咁你话呢件事同生死教育有咩关系咧？咁样样咁。生死教育其實最究極，我哋有時候去到提倡或者倡議啦，一樣嘢就係多啲去到當下地已經去到同你心愛嘅人去到講道謝啦、道歉啦、講愛啦、道愛啦，同埋即係好好咁樣去到道別。有時候咧，我哋即係你問我嘅話，我依然會話如果譬如我下一刻已經係死嘅話，我會唔會後悔啊咁樣？我同身邊嘅愛嘅人咧，都講咗，即系我又冇乜後悔，即系我覺得我已經做好曬所有嘅準備啦，咁樣，亦都唔會話有啲太多遺憾。咁但系好多時候我哋會望得到有啲 client 咧嚟到揾我哋嘅時候，有時候佢哋真係冇諗到嘅，突然間嚟到， 啊，原来所有嘅爱嘅说话啦，所有要道嘅歉啦，所有应该要多谢嘅人啦，系冇好好地做。咁以至到就係嗰堆一大惨嘅情绪就会涌现啦。嗰种情绪涌现会令到嗰个人直情系即係冇心机做嘢啦。真係唔会瞓得安食唔落㗎喎。咁会大大地影响緊自己，影响到身边其他人。咁当我哋即係咪真係咁想自己嘅状况影响到更多更多嘅人咧，因為一件生命事件咁樣，咁我覺得呢件事作為一個人嚟講係要負責任嘅咯。咁所以即係最究極去到睇點解要生命教育啊？點解咁重要啊？唔單止香港嘅，對每一個人都重要咯。我相信係。 其實佢學懂嘅咧，係咪同珍惜好有關係啊？梁英哥點睇？ 我諗係。如果你有个事前啦，一个准备啊，就对嗰件事情正式发生嘅时候咧，虽然你我谂都会有好大嘅冲击咧，但系起码就如果嗰个人静一静落嚟，佢再回想翻佢以往学到嘅嘢咧，就会有一个途径去宣泄嗰种情绪咧。我估系咁样嘅信息。但其實我剛才都啱啱又醒起一樣嘢咧，就係、是、雖然我哋今日都話，一般嘅中國人咧，其實好忌諱講死，但係我後面我諗翻又唔係喎。我細路仔時代咧，啲老人家咧，佢哋一早已經為自己安排好四塊半噶咯喎。 嗯， 直情話嗱，呢我訂咗噶，嗱呢啲係咁嘅，同埋咧佢哋又係晨早，即係佢哋嗰陣時好有遠見啊，知啲龕位原來咁難揾嘅。好早，譬如我啲阿婆啊，嗰啲輩咧，我仲係小學時代，佢哋已經買定個龛位嘅啦，已經係二卅年前嘅事，即係阿 min， 即係離佢哋離去嗰日啊，係二卅年前啊，佢哋又唔係話真係咁忌諱嘅喎，有陣時 係啊， 只不過就係唔同細路仔講啫， 即係其實依家即係。佢以前咁嘅諗啊，真係喎！即係依家咁諗係可能諗投資啊，即係諗緊生啦嚇，即係仍然係。但肯定佢哋以前咁諗係真係諗緊點樣去安排自己嘅身後事咯。 係有 呢個都同香港以前咧，即係醫療即係公共醫療體係咪有咁發達嘅時候，其實死喺邊度死啊？喺屋企死噶嘛，即係冇呢支歌仔唱話啊，要去醫院，跟住之後。即係俾醫生 certify 冇呢件事，調翻轉係因為後期醫療真係普及咗，有乜事情就即係已經 call 999變咗咧，死亡事件基本上咧喺普羅市民大眾嘅生活入邊咧，生活圈子咧係好遙遠嘅事嚟嘅，我哋唔會睇得到臨死之前啲人嘅掙扎嘅嗰個情況啦、喘氣嘅情況啦，死咗之後個面色會點樣變啦？變咗一件事就會因為唔了解，因為未經歷過，所以就會覺得嗰種好無名嘅感覺就好強啦。咁變咗咧就恐懼咯，係啊，所以就更加不利於生死教育嘅即係傳遞啊。 嗱，其實我想補充多一點啊，我啱啱都睇到咧，討論區裏邊有聽眾都提及到咧，即係關於香港有啲，其實我都同意有啲幼兒或者小學咧，其實係尤其是有啲宗教背景嗰啲咧，其實佢都係的確係有做一啲關於生死教育啦，或者生命教育為主啦嚇，我哋未必會講到死。 嗯、 但係如果我哋細心啲，即係可能我以前即係早年啲咧，會有接觸到啲後即係細個啲嘅即係細仔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仔細地去聽清楚佢對於嗰種死亡嘅恐懼或者想像咧，这个就正正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香港的生死教育做得不足够的地方，其实这个不足够呢，全世界各个地方都真的不足够的。那我们不要只是说香港不够，不过我们现在现存看到的情况，我当然会告诉你还有什么可以做好一点。例如因为其实好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学生或者细路仔，佢对于死亡嘅唔认识或者恐惧，我哋冇办法去梳理翻佢，因为大人都唔识点样去梳理。你试下问一下啲幼儿对于死亡系一种咩嘅状态，佢一定唔会讲。我意思系一定唔会引诱个小朋友讲，系因为觉得呢样嘢一来 即係傳統嘅就唔吉利啦，或者呢啲嘢唔好咁快咧，咪過分負面喎。你一講咗出嚟，用乜嘢你 trigger？ 我哋成日個心態都係咁噶嘛。你講咗嗰樣嘢就 trigger 咗佢噶啦嘛。嗯、即係有任何負面嘢，我哋都會咁諗。嗱，但係正正就因為譬如你如果仔細啲聽聽啲小朋友對於所謂死亡嘅想像，或者嗰種恐有部分係恐懼啦，你去點樣去梳理翻，或者教佢點樣去睇翻嗰件事咧，先至係一個。即係盡心嘅一個教育嘅過程，我哋睇任何生死學嘅一啲理論文獻咧，都係提及到你首先要從認知層面去讓佢清晰地知道嗰件事係一樣點樣嘅事，或者有啲乜嘢我哋需要面對嘅。如果唔係，可能有啲小朋友佢可能真係唔識嘅，可能話死就可能係純粹你同佢講上天堂咁，佢真係唔明白個 concept 嘅時候咧，佢 distort 咗佢扭曲咗佢誤會咗咧，反而仲話呢件事。所以其實咧，如果呢度都想都幫啲聽眾去留意一下，如果你本身屋企有啲小朋友，而尤其是好細個，好多小朋友都會提及到死亡，其實佢唔明嘅，其實可能佢諗嘅可能係一種失去。我哋讀心理學嘅人就明白，其實就用 loss 嘅過程，你點樣去教佢點樣去過渡嗰個失去？佢唔見咗個公仔都可以係一種失去嚟噶嘛？由嗰啲位去做切入點，嗱，未必一定要好快教到真係所謂死亡係一樣好深入嘅咩意思，但係讓佢有一個 grief cycle 嘅開始，即係對一樣嘢嘅哀悼，譬如可能佢養寵物嘅寵物過身，嗱，呢個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切入點啦。呢啲位。你係唔需要話要好曬個介紹，要搞一大堆咩教育嘅教材、啊、又要俾一大堆即係電影、或者搞啲乜嘢要做。實際上面我哋生活裏面其實好多經驗。再舉多個例，嗱，啱啱即係最近國內喺鄭州今日突然間突如其來一啲天然嘅災禍，其實我哋人世間成日都有呢啲事發生嘅。即係有一套電影港產片咧，《再生號》咧，如果大家有興趣睇翻一套舊片，係我睇完之後我心好痛嘅，睇完即係有興趣大家可以睇翻。 係咪劉青雲？ 劉青雲嗰套冇錯，韋家輝做導演嘅。咁嗰套其實一套好令人哋好傷感嘅一套戲啦。咁裏邊其實講緊一種無名啊，唔知幾時會突然間突如其來有啲事發生，而呢一種狀態其實我哋其實隨時攞住一份報紙，你已經可以做教育噶啦。如果你有小朋友喺度，係你。點樣去同佢哋去講嗰件事？例如可以正面地去講，你要令到自己再生嘅時候，令到自己活得精彩，讓你唔好讓你有遺憾後悔。嗱，呢啲已經係好正面，而話俾佢聽，其實人嘅生命其實可以好脆弱，但係我哋最重要嘅就係點樣喺呢個大去之前。我哋係需要點樣去真係好好地做我哋嘅生命上面應該做嘅事。嗱，呢個已經係一個生死教育啦，唔需要話搞得好複雜。不過好老實講，呢啲嘢我哋如果啲一般人聽到第一件事，唔好講呢啲嘢，唔好諗咁多呢啲negative 嘅嘢。嗱，咁就剝奪咗一個小朋友去學呢啲咁樣嘅人世間必須要認識嘅一件事嘅機會啦。我覺得係咁樣咯。 其實阿周 Sir 頭先講咗一個喎。其實都好好嘅問題啦，就係邊一個去教呢件事？阿周 Sir 好好啦，即係佢企不講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例子，其實可以透過啲身邊嘅任何事物、事情、經驗去教導生命或者生死教育。但係如果真係要講到我哋要做呢一樣嘢嘅話咧，究竟邊個有資格咧？生大家都叫做可能有啲老資格啲嘅，我生得耐啲嘅，我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啊。死又真係好難去理解及想像，對好多人嚟到講啊，其實點樣可以推行到呢個教育，同埋點樣去教咧？ 首先，我相信其實係由即係好老套咁講，問翻自己。提到死嘅時候，我哋第一下個反應是什麼先？即係如果我哋頭先個假設就係、生死教育是值得講的、值得去到做呢個教育的。咁但係呢個係從我哋認知層面啫嘛，即係我哋個腦袋去到話啊係啦，值得做喎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內心又點諗咧咁樣？咁如果我哋內心本身係唔 ready 嘅話咧，其實咁樣落去亦都即係不能夠持續咯。咁所以就問翻自己啊，其實生命教育對於我哋自己嚟講，生死教育對於自己嚟講係咪真係覺得係 有價值先咁樣，個價值喺邊度先？回應翻頭先周 Sir 有提到就係、是、啊，其實死同生嘅係咪完全對立咧？坦白講，舉個例子，我覺得唔係對立嘅。有個例子就係有時候我哋反而咧會透過讀人哋嘅遺書。或者問下自己啊，其實假設你八唔講死啊，或者係你八十歲嘅時候，假設你開一個生日 party 嘅話，你想你身邊嘅朋友、你嘅家人喺你個生日 party 入邊去到講什麼，去到形容你作為一個點樣嘅人？其實呢件事咧係從一個老啦或者死咧呢件事嘅本質，去到提翻自己係、哦，其實我仲有若干時間。在呢個人世上面，我想做一個點樣的人呢？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即係生同死係咪完全即係咪好似死就係必定是負面的？其實唔係咯，即係調翻轉透過睇負面擺好近擺喺自己眼前，係可以 trigger 翻去到令到自己係呢件事，既然係我將會經歷的。咁我應該喺呢一刻點樣去到 plan 我自己人生咧？即係翻去Godfrey 頭先所講即係好中意嘅生涯規劃咯，係啊。 其實嘅生涯規劃咧，我由頭到尾都覺得唔係太需要嘅。 係啊，大家其實知道講緊大話， 所以我就中意講啫嘛。 唔係呢度我都涉一句咧，我以前曾經做過嘅一個小嘅活動啦。嗱，我唔係年年做嘅，我睇嗰啲學生係需要嘅。我其實好幾年都試過做過一個叫我的墓志銘啊。 嗯，墓志銘 係啦，就叫佢寫翻幾十字咧，大約你自己想你自己一生人哋點回憶你。 係。 其實呢啲我都覺得幾有意思，因為其實呢個就係你自己生涯規劃。嗱，阿 Godfrey 好憎嗰句，但其實呢樣嘢可以好正面嘅，就係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一个人的父亲，我一个军人，我一个什么角色，我想人家记得我是怎样的人呢，这个就是他定时未来发展的方向。 是 的，是 的，其实这些是我经常都讲笑，就是说其实是那大厦看更呢，或者入来港台的时候，那些管理员就会问你是谁啊，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去哪里啊，就是当我们懂得答这三条问题的时候呢，似乎就參透到嘅人生，但好多時其實即係當我哋講生命教育嘅時候，我哋即係都會好覺得係呢個學習係一路學到入土為安為止，甚至乎即係如果有宗教信仰嘅時候，就會覺得係一個靈魂嘅學習咯，即係死之後依然都有啲嘢可以繼續即係去到昇華咁樣。 我講少咁講啦，回應下周 Sir 啦。如果我係你的學生咧，我會帶你咧，我就冇側天咯。 咦？咁我咪做唐玄宗之类？ 咁武则天系一个墓志碑啊嘛，个墓志铭就使乜写啫？ 唔系可以创字啦，自己 唔系咁真系睇翻学生需要啦。有阵时候如果我哋想将佢扭一扭嘅，就变成咗好多时候都会扭转嘅，变咗做即系给三年后的我封信。 嗯， 即系呢啲系常见嘅玩法嚟嘅。只不过系你去到墓志铭就系、是、你想你人生里边有啲乜嘢嘅，即系呈现到俾人睇到。嗱，呢个系其中一啲点子啦。嗱，另外我都建议，如果有啲听众系有即系小朋友嘅，我建议你都可以搞揾一啲电影欣赏啊。嗱，譬如有套戏咧，我其实好。好想大家去留意，叫《反轉極樂園》啊，就講我冇時間講啦。這個就是講墨西哥亡靈節的故事。其實全世界很多不同人咧，對於死亡都有不同的看法嘅。我覺得我哋都值得去看人哋他山之玉，睇人哋究竟點樣看呢件事咯。 係啊，同埋頭先阿 Delton 講嗰三條問題咧，其實咧可能你諗好耐咧，呢啲最簡單嘅問題，可能最要花時間去諗，最值得去諗。好，咁我哋今日讲到咁多先啦。咁我哋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咧，就个题目咧就系冤枉。我哋有文杰华啦、马鼎盛同埋李盘盛嘅。咁我哋送上最后一首歌啊。咁啊呢首歌咧系阿 Delton 同阿周 Sir 咧同时间都拣就系沙之气嘅。点啊？有冇好快咁介绍下阿 J 呢首新歌啊？ 讲爱、讲宽恕同埋讲学习。 好，大家 delve 下啲歌词啊。好，再见， 拜拜， 拜拜。 混乱的发梢，急转往腹内孕育小细胞，来自动命运怎发酵，人缘是非怎可混淆，前生的 伤痛情绪正浓缠，选好今生这角色，望能不够既往去尽孝，前度情侣想修补过去的新面貌，孩儿感妈妈想抱拥，将历史尽遗忘，从投入这世界喧闹，谁躲在命运大门后，子宫里窥望日月怎么走，为求一生一世短促的厮守，逃不掉命运变成兽，愿能携着手，如是大众饰演因果的枢纽，很怕再分手，在人水中战斗，前生的追悔内疚正浓缠，在今生终于了，可否轻扫扫背再紧靠，仍将情侣小纷争斗气，吵吵闹闹，孩儿跟妈妈梦魂中不断讲原谅我，这万年咒语应